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谭小颖看了林小月发给郑川的邮件，看见了一个痴情的少女隐秘的心事。郑川认定林小月的灵魂就寄宿在谭小颖身上。 这天下午，郑川在公司先后召开了两个会议，分别是公司发展和内部管理两个议题。郑川的长篇讲话铿锵有力，纵横论述中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智慧。在后一个会议上，郑川特别强调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要精诚团结，严禁拉帮结派，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他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对某些不满他的人提出的警告，他威严的语调使会场内气氛肃然。会完了之后，回到了办公室，秘书高伟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想到了前段时间郑川在家休息的时候，那些让他受到冷遇的人今天该知道厉害了。高伟走进了郑川的办公室，对他说：你的讲话真棒。郑川说：有人往上面打我的小报告，这种人不会得逞的。郑川红光满面，这些年来与女人做爱和权力斗争，这是他兴奋的两件事。他望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高伟：前段时间那些奇怪的电子邮件搞得我筋疲力尽，现在都过去了。 真的？高伟有些意外，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在这大楼里乱窜的两个鬼魂，搞得我也从不信到半信半疑了。那还有后来放在这办公室里的梳子和镜子不翼而飞，这一切都搞清楚了吗？ 郑川平静地说：梳子和镜子可能是林小月又来取走了，这没有什么。我见到他的灵魂了，是，我们仍然很友善，他不会让我受惊吓的，倒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有点麻烦。我已经对林小月说了，让她转告那个死在了停车场的崔娟，她是被别人害死的，与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秘书高飞睁大了眼睛说：那这么说真的有灵魂了？你看见24楼的周梅看见了，但是我可不愿意看到。女厕所隔板下面的白色的高跟鞋不知道是不是鬼魂呢？ 是鬼魂也不会再出现了， 郑川显得自信轻松，因为连续几天的平静生活使他相信寄居在谭小颖身上的灵魂已经和他达成了理解。而他在这栋大楼里，在高伟的家里和在轿车后座上所遇见的恐怖形象将不会再现，因为那是屈死的崔娟儿。他已经听见了林小月的解释，所以自从去医院太平间夜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吓人的事。当然他没对高伟讲怎样见到林小月之魂的，因为对灵魂的具体存在应该守口如瓶才好，这也是对灵魂的尊重吗？秘书高伟如释重负地仰靠在沙发上，他说我从来不相信鬼魂的，可是这次也被你的事情给搞晕了，连快餐店的老板娘都看出我沾上了邪气了。还有我一个人住在那儿，你总是有点害怕，你又不来看我，不喜欢我了你啊。郑川望着坐在对面的高伟，他的深色的短裙盖在雪白的大腿上，他的裙底若隐若现，这种不经意的挑逗让郑川顿感诱惑。他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高伟象征性地阻止了一下，很快便闭上眼睛。这种赤裸裸的野性让郑川大受鼓舞，他立即用另一只手去解他的衣扣。郑川对女人的大胆和自信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认为这是他早年禁锢了太久的原因。18岁至22岁是他的知青时期，就在那段青春最躁动的时期，他和林小月仅仅是发生了一场漫长的精神恋。回城工作之后，他仍然是在对女人充满幻想而行为禁锢中度过的。直到认识了刘英，他才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当时社会保守，就是这样正常的恋爱，单位上也有不少风言风语。幸好他俩很快就结了婚，人们才由狐疑变成了对一对新人的赞许。郑川对女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始于35岁那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方城公司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了，不论是在公司的内部还是在社交的场合，他突然发现女人主动向他献媚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而且一切与谈情说爱无关。一次一次闪电般的上床使他大为震惊和兴奋，这使他看见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他认为这是命运对他前半生在两性关系上的一片荒芜的回报。就这样一直到林小月的电子邮件出现，早年的往事才像海船一样在水天交接处突然地升起了飞帆。那些日复一日的思念、渴盼以及胸中的痛、眼中的湿，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这是他的青春以及他爱过的女人，无数比飞絮还轻的往事竟然没有被时光所淹没。使得惊奇的是，他后来所经历的无数女人却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硬要回忆的话，也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嘴唇、手，或者是一个动作、一个声音。 多与少在这里成了一个悖论。他不知他在那个时期真正拥有过多少个女人，然而本能的驱使是难以抗拒的，就像他此时在高伟的身体上感受到的愉悦。他不止一次用人与动物来解释这一切。这时候高伟凑在他的耳边说， 还没下班呢，小心有人闯进办公室。 郑川只好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高伟脸颊红扑扑的站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裙，便走到外间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他离开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暗示着下班之后的好事。空间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只要有墙相隔，人就开始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了，从衣冠楚楚到衣冠禽兽。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只有自己知道。郑川点燃了一根烟，胡思乱想着。他的眼光落在茶几上的那个清代的花瓶上，花瓶上的仕女图栩栩如生。那个在后花园的古代女子被烧在瓷上，让人们只能看见她在单一空间的面貌。其实，她也是有许多故事的。谁知道？下班时间很快到了，公司里渐渐人去楼空了。郑川和高伟在那张黑色的沙发上做完了该做的事。高伟穿好了衣服要去洗手间，此时在一番热烈之后，高伟完全忘记了洗手间曾经带给他的恐怖。 然而高伟出去之后不到两分钟便跑回来，他说厕所里有人。 郑川问是谁，他说没看见，但最后一个靠墙的侧位的门紧闭着，他没敢进去。郑川问公司里还有没有没下班的人呢？ 没有了，所有的办公室都锁上了呀。 走看看去。说这话的时候，郑川显得特别的沉着，仿佛有鬼他也不怕似的。夜幕降临，城市华灯初上，一辆银灰色的宝马轿车从方城大厦地下停车场里驶出来，很快的就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郑川开着车，坐在旁边的高伟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对面的车灯不断地从他们的脸上晃过，明明暗暗的，给人以迷幻之感。高伟自言自语地说， 我还以为厕所里有鬼魂呢。 刚才不是看了吗，那个靠墙的侧位里什么都没有。我去拉开那扇小门的时候啊，还真有点怕，结果跟我所想的一样，没有人在里边。 高伟说，也许他在里边我们也看不见呢，谁知道。 本来今天晚上该在办公室加班的， 那一大堆资料压得我够呛，只好明天早点来工作了。 我留在那儿啊， 就会想厕所是否又有动静了。其实啊，不会有异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郑川胸有成竹地说。然而高伟觉得奇怪，不断看见鬼魂的郑川现在怎么到心安理得了？郑川不便告诉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郑川说，他有一天一夜没回家，是去远处的寺庙里烧了香，所以他的心才踏实。轿车驶进了梧桐巷，路灯稀疏，浓荫遮蔽下的小巷显得很幽暗。郑川把车在9号住宅区的大门前停下来。高伟嬉笑似的说， 谢谢，谢谢送我回家。 郑川把车掉了头，重新向公司开去。刚才在半路上便发现了手机忘在办公室了，只好把高伟送回家之后再去取。这一天的经历真是有点奇怪。上午输液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早年的情景，像一个情思绵绵的少年，而下午呢，他又变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男人。他突然想到自己死后不知道阎王爷该怎么样的评判他。回到了方城大厦之后，郑川从地下停车场乘电梯上17楼，各处都是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异样的情况出现。他想，这是他含情脉脉地对待谭小颖的结果。那林小月的灵魂就住在他谭小颖的身体里，这灵魂一定从他的目光中感到了某种安慰。是啊，他郑川要感谢在浴室中心极度恐惧中的那一针镇静剂。那镇静剂让他在醒来前的梦里看到了林小月去世时灵魂出窍的那一幕。难怪他第一次见到谭小颖的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郑川从17楼的电梯走出来，他偷出钥匙开了公司那两扇大大的玻璃门，走进去。井字形的走廊一片漆黑，他开亮了左边的廊灯，脚步很响的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手机果然还在办公桌上，他拿起他的时候感到手心冰凉。这手机自从掉在停尸房里又拾回来以后，那外壳一直是冰凉冰凉的。郑川想，也许是该换一个手机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正在这时候，外间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郑川愣了一下，现在是晚上8点了，谁还会往高伟的办公室打电话呢？郑川走过去拿起的电话，一个女孩的声音，是找高伟的。她说高伟跟她讲过今天晚上要在办公室加班，她想问问她高伟事情做完了没有。这女孩的声音轻柔动人，没见面便给人一种妩媚的形象。郑川忍不住想和他多说几句。郑川说，我是郑川，高伟没有加班，回家去了。 对方说，哦，你是郑总啊，我听高伟说过你，他很敬仰你的。 郑川谦虚地说，啊，不知不知。接着问对方，你是谁呀？对方说， 我是周梅呀，就是这里24楼时装公司的呀。 郑川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就是这个周梅，在前段时间和崔娟、林小月两个鬼魂在夜里相遇的。 电话一下子沉默下来，周梅停顿了一下说：“那好，郑总，就这样吧，我只是想高伟玩玩，没有什么事。” 郑川说：“我有点事，那个想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聊一聊，可以吗？” 周梅有点恐惑的答应下来了。 很快周梅出现在了郑川的办公室的门口。 她20岁出头，身材苗条，长发很艺术的挽在头顶上，穿着一条很少见很前卫的大花裙， 显示着作为时装公司职员对时尚潮流的前瞻性。请进。 郑川对她做了个手势，并且递给她一杯水。周梅坐在沙发上，郑总，要见你也真不容易的。 为什么呀？ 郑川有点奇怪。 周梅说的，刚才刚进大门的时候，走廊上一间亮着灯的屋子里走出了一个女人，拦住了她，并且对她仔细地盘问了一番。她说是郑总约我来的呀。 那个女人说不会，说郑总早已经下班了。 周梅说郑总绝对在办公室。 那个女人才无可奈何地说，那好， 那你去看看吧。 说完转身就进了屋子，好像生了气似的。 听到这儿，郑川极为震惊，公司里早已经没有人了，锁着的大门也是他来的时候才打开的，哪儿来的女人呢？ 郑总说：“什么样的女人呢？”“大约40多岁吧，但是显得挺年轻的，面容比较瘦，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穿着一条睡裙式样的罩裙，白色的，可是挺奇怪，裙边上沾着一些泥土。” 郑川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惊恐说：“公司是下班多时了，不会有人的。走，我们去看看那个女人是谁。”走廊上只亮着郑川进来的时候开亮的一盏灯。周梅领着郑川在半明半暗中一直走到最外边。周梅指着第一间屋子说：“就是这里了。”郑川看了一眼，这是公司女职员的更衣房，房门板掩着，里面黑漆漆的。周梅说：“刚才这个屋是亮着灯的，那个女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盘问她的。”郑川推门走了进去，开亮了屋里的灯。然而在刺眼的灯光下，屋里的空空荡荡的，墙上是一排挂衣钩，几把木椅子散落在各处。跟进来的周梅站在郑川的身后迷惑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晚八点，郑川见到了来找高伟的周梅。周梅告诉他，自己进来时一个女人拦住了他。可郑川知道，公司的人明明早已经下班了。 郑川听周梅说，公司里有一个神秘的女人，他们去查看，那女人却失踪了。跟进来的周梅站在郑川的身后，迷惑地说，这怎么回事啊？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郑川的心里一阵发紧，他走出来，在各处查看了一番，没见任何的异样，就将公司的外门紧闭后，从里面又插上了，然后对跟在他身后团团转的周梅说，真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也许是公司的那位职工临时来这儿取东西吧。当然，这是郑川安慰周梅的话，他自己的心里却强烈地感到那个女人有可能就是林小月的显形。他们重新回到了办公室，郑川说请他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他遇到鬼魂的事。郑川说他的秘书高伟给他转达过一些，但是他还想多知道一些细节。周梅坐在沙发上，他的神情仍然有点紧张，他对郑川对鬼魂的事感兴趣表示非常的不理解。郑川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周梅，你遇见的两个鬼魂中，其中那个姓林的中年女人有可能是我郑川早年的女友，叫林小月。这个林小月是在去年因为心脏病而去世的。周梅只好将那个夜晚在时装展示厅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一遍，那都是郑川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郑川说，你看见他们的身子是不是扁平的？郑川想起了自己在医院停尸房看见的那些人影，然而周梅说不，他说他们和真人是一样的。郑川又问，那他们的脸是不是惨白的，像白纸那样的白啊？郑川又想起了他在高伟的书房里看见的那个女鬼的形象。这个时候周梅点了点头，郑川的追问已经增加了他的恐怖感。郑川说，那个中年女人和你刚才在走廊上遇见的女人是不是相貌相同？郑川在提问中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周梅凝神回忆了一下，他突然叫起来， 哈，我真没想到他们的相貌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就是林小月。她能以早年和死前两种面貌出现，上次她约郑川在办公室相见，郑川没有来，她把梳子和镜子留在她的办公室，后来这两样东西不翼而飞，一定也是她取走了。门墙壁挡不住他，他就在郑川的周围游荡着。想到这里，郑川紧张地向办公室的各个方向扫视了一眼，除了他和周梅，这里别无他人。周梅问他找什么，郑川说，你看这屋里的还有别人吗？ 周梅说，没有啊。 周梅说，她能看见鬼魂，这是她的不幸。她从小就是这样，邻居老太婆在断气之前，她周梅就看见有勾魂的黑白人影闪进老太婆的屋里去了。当时母亲说她周梅人小，所以能看见鬼，可是没想到长大之后还是这样。半年前，周梅去一家服装生产厂家进货，这厂里供销科的两个人她都认识，一个叫老谢，1.89米的大个子男人，一个叫黄燕，是个20多岁的女孩。那天她去厂里，走进了供销科，只看见老谢坐在办公桌前，而她的业务是黄燕负责的。 周梅问老谢，哎，黄燕呢？ 老谢不理他，坐在那儿打盹儿，任周梅怎么叫也不搭理。 周梅奇怪地走出了办公室，在走廊上，周梅遇见了黄燕，并且对他讲了老谢的奇怪的状态。没想到黄燕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他说， 哪有老谢呀，老谢昨天就出车祸死了，他怎么会坐在办公室呢？ 周梅也大惊，他们一同跑向了办公室，进门之后却看见里面空无一人。周梅说， 我不想自己能看见这些个，我不想看见，太可怕了。可是没想到刚进你们公司我就又看见鬼魂了，我们离开这儿吧。 郑川点头同意，他拿起了办公桌上的手机，和周梅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他们步入了长长的走廊，在经过女更衣间扮演的门的时候，里边仍然是暗黑无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终于来到了电梯门前。面对面站着等电梯，郑川想，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梧桐巷9号，秘书高伟从郑川的车上下来，向郑川挥了挥手，便走进住宅区的大门。虽说才夜里8点多钟，大门口却显得很安静。陆地在墙边踢着足球，他将球狠狠地踢向围墙，碰回来再踢过去。他看见高伟的时候转身说， 哎呀，那辆送你回来的车挺漂亮啊，嗯，要值几10万吧。 高伟不知可否地嗯了一声，加快脚步从他身边走过。这个行为怪异的物管员让他有点厌烦，但又不好表示，住在这里还是不得罪他为好。 高伟拐向右边的通道，沿着围墙向自己住的那栋楼走。走到楼下的时候，他无意中抬头一看，六楼窗口的灯光让他吃了一惊。这单元里每层楼两家人，而六楼就住着自己，另一户住宅一直是空着的，怎么会有灯光呢？高伟抬头仔细地辨认，确认那亮着灯的窗口不是自己的家，才稍稍放了一点心，这至少表明没有人在他的屋子里。高伟沿着曲折的楼梯一直走上了六楼，进屋前他先是靠在墙壁的门上听了听，里边没有一点动静。谁在里面呢？还亮着灯。高伟前几天刚问过陆地关于这套空房子的情况，陆地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三个多月前因为煤气中毒，这对夫妇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死在家里。当时是他将似乎还有一口气的女主人背下楼去的，可医生赶来的时候说这个人早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死者的亲属一直想把这套房子给卖出去，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买主，他们将房价不断的下调，可当动了心的人来看房子的时候，一听说这房子里死过三个人，就立即溜之大吉了。今天晚上屋里的灯光是否表明这个房子已经有了新主人呢？高威在门外听不出一点动静，他心里无端的有点不踏实，他赶快进了自己的房门。夜里十点，书房里一声响动吓了高伟一跳，当时他正在卧室里照镜子，这是他的习惯，第二天穿什么衣服他总要在头天晚上试好，不然早晨慌慌忙忙的是来不及选择和搭配衣服的。他穿上了一套裙装，在屋角的穿衣镜前面左照右照，突然他对镜子里的女人产生了陌生感，这就是我吗？他想。他凑进去仔细地看自己的面容，镜子内外两张脸面都快点要贴上了。他后退了几步，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说过人在夜里是不能照镜子的，为什么呢？母亲没有讲过原因，后来慢慢地了解到，大概是夜里照镜子，睡着了之后会做噩梦吧。正在这个时候，书房里传出来的声音，让他心里一震。他走出了卧室，站在书房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将手搭在门把上，轻轻地拧开了房门。他开亮了书房里的灯，书桌和书柜等家具一下子从黑暗中跳出来。屋里没有任何异样，他走进去查看了一番，他发现一幅带框的油画滑倒在地板上。这幅画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悬挂地方，是暂时靠立在墙边的，没有人碰它，怎么会滑倒在地呢？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周梅打来的。他说郑川今天晚上找他去了解遇见鬼魂的情况，现在刚刚分手不久。他责怪高伟今天晚上取消了在办公室的加班，而没有告诉他，以至于他打电话去办公室找他，是郑川接了电话。郑川约他见面，他又不好不去。 高伟半开玩笑似的说。怎么着，他没勾引你啊？以前和周梅聊天的时候，谈起成功男人的风流和女性的处境，他曾经谈起过郑川的情况。对本公司以外的女友谈这些，高伟觉得很安全，并且女人的很多心里话要是没人聊也闷得慌。周梅说，你放心，刚才发生的事恐怕是任何人都会没有风流的心情了。周梅将更衣间里走出一个女人的事对高伟讲了一遍，他对高伟描绘了那个女人的相貌，并且询问他公司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关键是这个女人与前段时间在夜里出现在他那里的那个姓林的女人一模一样。高伟无比震惊，首先是公司里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女人，其次是公司的更衣间是他每天光顾的地方，因为年轻女职员经常穿着吊带裙或者是其他花里胡哨的时装上班，到了公司之后需要在这里换上职业装，通常是西服短裙，以彰显公司的形象。高伟在这间只有椅子和挂衣钩的小屋里曾经遭遇过一次惊吓，当时他走进更衣间的时候空无一人，正对着墙换衣服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从后边搭在他的肩上，他惊叫了一声，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位女同事，他骂他进屋来怎么没有声音，只有鬼走路的时候才无声无息。现在看来，那更衣间里也许真的还有点什么。周美是那种容易看见鬼魂的人，高伟突然想让他今晚陪陪自己，如果周围在这住宅里也看见什么的话，那他高伟真得考虑搬家的事情了。好不容易在电话里说服了周梅到这里来，但是周梅要他半小时后下楼来接他，周梅说他最怕夜里一个人上楼了。高伟翻了一会儿杂志，半小时一晃而过，他跳起来往楼下跑，在五楼看见了曾老太婆的房门又是半掩着的。这个孤老太婆自从老伴死了之后，也许是太寂寞了，便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和冥冥中的老伴对话。她不紧闭房门，也许是想象中为她的老伴留着回家的门吧。这些情况都是陆地告诉他的，看来这个新到不久的物管正在熟悉这里的住户。高伟来到了楼下，周梅还没有到。高伟抬头望了望六楼他隔壁的窗户，已经是一片黑暗了。他回家的时候看见的灯光好像是从来就没有亮过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抬头凝视着，思考着，以致周梅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才猛然发现。周梅事后笑他说，你那个样子好像是在研究星象似的。这一夜幸好有周梅的陪伴，不然隔壁房间里亮了又灭的灯光会让高伟睡不着觉。两个女孩子看来都因为缺少好友而渴望交流，她们挤在床上叽叽喳喳地说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周梅说她每天困在公司的楼上，满脑袋都装着销售的事物，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痛快地聊了。她说刚见到高伟就对她有好感，两个人说起话来非常投机，真是有朋友的缘分。他们聊工作，聊发展，聊个人的情感。高伟对周梅的年收入之高颇感意外， 薪金加销售提成，年进账可达20万，这是高伟年收入的3倍还要多。高伟半开玩笑地说：“ 是不是公司老总对你特别厚爱呀？” 周梅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公司是个女老板，你不会说她对我有好感吧？” 笑完之后，周梅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啊，老板只认赚钱，我为公司创造的是自己所得的上百倍呢。这么想啊，我的收入并不算高。我19岁进入这家公司，从销售业务员干起，到销售主管、销售经理。3年时间，是我让公司的客户增长了3倍多。你说，我拿这点钱算什么？” 高伟对周梅的能干无比震惊，大学毕业之后，不少同学对他取得的工作的职位十分羡慕，现在与周梅比起来，那真算不得什么了。高伟的心情有点沉郁， 周梅看出了高伟的情绪变化，就说：“其实你的工作也挺好的，成天和公司的高层在一起，那发展的机会是很多的。” 高伟真切地说：“ 没意思，照目前的收入，想买房也不成啊，住在这种破地方真让人灰心。以前的租房太吵闹，现在这里又太安静，总觉得要闹鬼似的啊。 楼下的曾老太婆是这房的房东吗？”周梅说：“她来租这个房的时候是和曾老太婆接洽的，可她说房东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南方工作去了，委托她代为租房，她其实只是小伙子的邻居。”周梅还说她认为这房子不错，还是刚租到还没搬进来，老板便要他住到公司里去了，所以才转给了高伟。高伟说：“ 邻居一家三口死于煤气中毒，你知道吗？”周梅说不知道，说要早知道的话，该压压这个房的房租呢，毕竟住在死者的隔壁，那房价该打折的。 高伟说：“哼，你呀，真是伤人的头脑。要是我的话，房价再低我也不会租啊。” 周梅说：“那怕什么呀？又不是死在这个屋。”“ 哼，真可惜，一年的租金都交了，没法压价了。”高伟再次谈到：“ 隔壁的屋里有灯光。”周梅说：“这事儿真有点玄乎。我呀，现在就去敲敲隔壁的门，看看，如果里面有人，就会有动静。别别，千万别去敲门。” 高伟惊恐地阻拦，他的眼前甚至闪过那死去的一家三口正坐在屋里的那个情景呢。而周梅坚持要去敲门，他说这种事儿不去弄明白，心里头始终悬得难受。 高伟提醒他，现在可是半夜了，如果那屋里真的有人，那敲门会很唐突。 周梅这才说：“ 嗯，那就等明天早晨。” 高伟打了一个哈欠说：“ 哎，你为什么不买一套房子？”他想在睡觉前谈点别的话题，让气氛轻松轻松。 周梅说：“有沿海的大公司正在拉他，所以他不愿意卖房子，把自己给拖住。但是， 他迟早是要远走高飞的。” 高伟正要对此发表看法， 突然，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上楼的脚步声。